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佚名的散文《从种子到森林》和诗人兰兰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与世界文学。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介绍根据法国作家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今年是世界文学杂志创刊65周年，65年来，这份杂志翻译介绍了大量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很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在他65岁生日之际，我们也播发一系列文章为他庆生。我们今天首先欣赏佚名的散文《从种子到森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阅读、选题、组稿、编稿已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内容，除去稿子还要大量阅读其他书籍，阅读面自然也日渐宽阔。光从世界文学就读到很多独特的作品，卡夫卡的《变形记》，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帕斯的《太阳石》，米利亚斯的《劳拉与胡里奥》，莫勒托瓦的《会说话的猪》，格拉斯的《猫与鼠》，门罗的《善良女子的爱》，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曼德施塔姆、叶芝、布罗茨基、兰波、波德莱尔、休斯、奥里佛、伯莱、里尔克、博尔赫斯、阿莱克桑德莱、伯纳富瓦、霍朗、沃尔克特、西姆·博尔斯卡、雅姆的诗歌、川端康成、塞弗尔特、米沃什、普里什文的散文，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记。诗人沈伟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愿意把中国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类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他的言外之意是，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标。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惶恐和压力恰恰源于读者的认可，同样源于世界文学的深厚传统。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理想的文学刊物？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追求的，有温度的，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气质的。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同时闪烁着艺术之光、思想之光和心灵之光。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精神和情怀，热爱、敬畏和坚持。事实上，坚持极有可能是抵达理想的秘诀，是所有成功的秘诀。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现能力，应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理想的文学刊物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特殊效力。 再请欣赏诗人兰兰的散文《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与世界文学。1990年秋天， 这本杂志静悄悄地放在河南省文联小小的图书馆进门左排向北数第三个书柜里。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从稍显幽暗的图书馆窗户照进来的阳光。我要借的是世界文学1986年第四期，这一期的世界文学是外国散文专辑。我要找的是一个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俄罗斯作家鲍谢尔古年科夫。在这一期世界文学的专辑中，有他一篇散文《五月》，译者是许贤旭先生。有意思的是，许贤旭先生介绍他的文字里写的是，散文《五月》系作家的抒情体中篇小说《秋与春》的一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明白了在俄语中散文和小说是一回事，他们和诗歌的不同仅仅在于无韵文和韵文，并不像我们在汉语中分得这么清晰。谢尔古年科夫有着传奇般的经历，1931年2月28日生于苏联位于新西伯利亚的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大学毕业后，他当过新闻记者、放马的牧人、矿工、水手等。1957年他去森林里当了一名守林员，一个人在森林中整整待了9年，写下了一部近20万字的《秋与春》，记载的就是他在这9年时间里的生活。世界文学从中选取的10000多字的《五月》，就是这部书中春的那一部分。我的中学时光是在玉溪的一个小县城度过的，县城里有个文化馆，文化馆很穷，藏书也不多，但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世界文学》这本杂志。实话说，那个时候我能看懂的不多，而且我也没钱订阅。我真正开始几乎每期不落地看这期杂志，是上大学以后的事。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河南省文联工作。这是这期刊有谢尔古年科夫作品的杂志，让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邮局，订阅了我自己的《世界文学》。一本好书或好杂志一定不会让你阅读后放回书架然后落满尘土。世界文学是我今生订阅最久的杂志了，它们整整占据我两个大书柜。这里面有我自己订阅的，也有从旧书网和旧书店买来很久以前出版的。河南省文联的图书馆在90年代初期关闭时，大量的图书分流到各个编辑部。我在书堆里心跳着找到了我曾借阅过的那一期世界文学，它和第五期合订在一起，枣红色的硬皮封面，我如获至宝，把它带在身边，一直到今天。一个印度人曾说，一个50岁的人应该走进森林寻求真理。森林是屋顶教堂，是生机勃勃又宁静寂寥的天然寺院，是隐士们修行、圣哲们悟道之地。它远离人世，却并不拒绝人的走进。它容纳各种植物和动物，呼唤阳光和雨露。它是自然绿色的肺叶，是培养人类童年灵魂的圣洁场所。谢尔古年科夫在27岁时就走进了森林。他说，花儿在大自然中出现，是为了向你表白他们对你的爱。我想，你应该向他们表白爱情，因此他们才会来到世上，像人一样寻找爱的对象。倘若没有他们，你该向谁表白你的爱？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向树桩表白过爱情。当年这些文字让我这个在村庄的田野上长大的人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冒失决定。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崇敬之情。我到河南农科院找到了一位俄语很好的农业专家，请他把这封信翻译成俄语。我通过世界文学的高兴先生打听到了译者许贤旭就职的单位，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我托朋友和许先生家人联系，希望得到谢尔古年科夫的联系方式，但得到的回音是许先生不幸刚刚去世了。 线索断了，我没有放弃，继续四处打听。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注意着每期世界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杂志，希望还能遇到谢尔古年科夫的文字。就这样，我收到了朋友们赠送给我的礼物，谢尔古年科夫的两本童话《狗的日记》《战士与小树》。我还知道了他在俄罗斯并不出名，很多作家都不知道他，这让我对名声这个东西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几经周折，我和俄文译者顾洪哲女士取得了联系。我不断提及谢尔古年科夫文学创作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希望世界文学上的《五月》有一天能够变成一本完整的中文译作。我甚至想，如果有一个高于我的存在， 知道我是如此期待他来到中文里，那么他一定会到来。一年后，当顾鸿哲告诉我他要翻译谢尔古年科夫《秋与春》的时候，我几乎快乐的要昏了过去。世界文学留下的一颗种子，在慢慢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这本杂志所介绍的世界各地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在近30年的时光里一直影响着我。它让我了解到其他的人们在思索什么，关注什么。它也让我明白汉语诗歌创作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和意义，并且它也给我一个向他表达感谢的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谢尔古年科夫的随笔，从一颗蒲公英说起，发表在2003年第六期的世界文学上。这篇文章凝聚了我对谢尔古年科夫深深的敬意，也表达了我对这本陪伴我成长的杂志由衷的感激。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2014年，希腊的一个朋友通过俄罗斯驻希腊大使馆找到了谢尔古年科夫。84岁的老人家身体健康，住在彼得堡的黄村，写童话，写随笔。希腊的朋友发来了他的照片，一个须发洁白的宁静老人，背着柴捆，在自家的木屋前，他的院子里有很多苹果树，丰收的苹果铺满了地板，一切都如我想象的那样。我给他写电子邮件，亲爱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古年科夫先生，这是一封迟到了很多年的信，他在通向您的路上走了整整24年。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亲爱的兰兰女士，24年的时间对于李白、陶渊明、老子、孔夫子以及众多伟大的中国人来说不算什么，他们如同其他民族的天才一样，在过去的数千年世纪中来到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我每日的良师益友，我们应该对他们心怀感激。无论他们何时到来，他们终将到来。您给我的充满诚挚善意的信，他也许在永恒的时间中早已抵达我。他还告诉我，他的院子里种了8棵苹果树，还有一棵200多岁的橡树。他谦逊地说，感谢您的盛赞，我不能配得您的赞誉。他错了，在我心中，他当然是个伟大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 好，朋友们，一鸣的散文《从种子到森林》和诗人兰兰的故事，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与世界文学，我们欣赏完了。从昨天和今天欣赏的文章中，我们逐渐找到了关于什么才是一本理想的文学刊物的答案。在电子化阅读的时代，杂志的生存是很艰难的，文学杂志更是如此。因此，世界文学的努力与坚守才更加珍贵。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介绍根据法国作家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斯卡纳赖勒心里头正美滋滋的，忽然一拍脑袋叫了起来，哎，不不不成不成，出兄弟的丑我未尝不乐意，可家里头让人占地方乱搞，让外头的人知道了，我这脸可没地方放了。哼，我去把这个不要脸的丫头赶出来，让她的私情。伊萨贝尔见斯冈纳莱勒往套间里钻，忙说，哎，不行不行，她到底是我的姐姐呀，待会儿我再去劝劝她啊。一会儿她出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同她讲话呀，记住啦。伊萨贝尔走进房间，关严门，在里边叽叽呱呱地教训并不存在的姐姐。不一会儿，房门砰地打开了，奥莱诺尔气呼呼地急匆匆地一摔门走了。斯嘎奶奶乐看着这一切呀，心里头甭提多舒坦了，脑袋一转哟，坏主意来了，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远远地跟踪奥莱诺尔。